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有记。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咁奶奶奶奶奶奶咧，真系奶到我咧， 奶奶奶奶奶奶奶咁啊，奶到咧。 守灵夜话最罩忌系咩啊？奶嘢啊嘛，仲奶奶真系，哎哟！ 唔系你话翻俾同情者发生咩事先？就一开咪就喺度闹。 你又奶嘢，我又奶嘢，冇。头先喺咪后咧，就系咁唱奶奶奶奶奶奶咁，跟住我谂。是喎、哦、即係听众最就其实奶嘢㗎大佬。你知道我哋呢个节目啦，有两样嘢唔奶得㗎嘛，一个奶鬼 是 一个奶鞋底。 哎癫，不好意思，两个主持癫咗。 唔系癫咗，即係经历太多呢，就係时候要交下货啦。咁啊今个礼拜啊呢一集呢就同大家去分享呢，即係一啲嘅經歷啦，如果上幾集有聽過盈熙講過，就係做嘢嘅地方就因為有一啲嘅白事啦，咁啊，亦都同大家交代一下啦，咁啊，即係喺回魂同未回魂之前嘅氣氛或者一啲嘅感覺係如何啦，咁啊都同大家去分享啊，咁啊，主要都係交貨啦呢集， 係交貨，交貨 有唔少故事咧，就同大家講下啦，好，先講下。屋企奇谈先 好， 咁啊，话说就呢排某程度上咧，就少少精神都不足噶啦，吓、啊、都唔系少少，其实好严重，即系精神不足底下咧，有阵时都乌墩墩系乌墩墩咁啊，瞌眼瞓啦。 嗯， 咁啊，话说有一晚咧，就又系啦，对个电脑咧，我唔系好中意睇电视噶，即系都同大家讲过啦，吓、啊，即系电视真系冇乜好特别嘅嘢睇。啊、除非是某一啲嘅节目，我觉得是 OK 嘅，我先会睇嘅啫。剧集就已经好耐都冇追啦，所以唔好问我啦。啲师奶剧嗰啲嘅进度吓，咁、啊、有一晚咧就对住个电脑喺度睇紧台湾嘅综艺节目啦。咁啊，睇下就其实太攰个人，跟住就啄下啄下啄着， 即系呼呼啊， 跟住就掉泥掹咁啊，掉瞓着咗。 系 仆咗喺个床边咁啊，瞓着咗。咁啊。当然好正常地嗰个电脑就喺度播啦。咁啊朦朦胧胧之间呢就突然间听到一啲类似嗰啲夜夜痴缠嘅歌声啦。 有 类似呢啲啦，唔系呢啲啦，当然唔系嗰首歌啦，系类似嗰啲咁嘅歌声啦。咁我就冇怀疑，都系继续瞓着咗嘅，但系我系听好似听到有啲咁嘅声音嘅。 系。 咁其实唔系呢声令我醒噶，即系喺个脑海里面就系听，即系听紧个画面系黑嘅，但系就硬系听到呢啲声啦。 系 啊，维持咗唔好耐，突然间个人就嘣一声就醒咗啦。 系 点解咧？ 系 突然间有人好似从后咁拍咗我一下，拍咗一下我就醒咗啦。咁啊，跟住望下后面啦， 咦？ 有啊，嗰阵时几点钟咧？都系11:30，差唔多12:00。啊，咁啊，屋企人瞓晒噶啦，其实，咁、那个房门我系闩咗嘅， 系、 啊，不过抵死就系我系开床头灯，我就冇开到房灯， 系， 啊，咁啊，即系话个气氛唔错啦，吓、啊， 系几好气氛，几浪漫佢应该， 啊，即系 very 浪漫啦，咁啊，睇紧呢个综艺节目，睇紧啲咩咧，啊，系睇紧呢个讲鬼故， 咦，你摆明系营造紧系个气氛嚟。 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太热啊！ 啊， 你知呢排咧天气热，屋企嗰个仲用紧钨丝灯胆咧，好、 啊、 好难免就系一到夏天就会好热嘅开住。 咁啊系， 咁我就开熄咗佢，就开呢个 LED 嘅床头灯咧，咁啊变咗又够光啊嘛，又睇到嘢咪得咯，咁啊，咁咪开住嗰部嗰个眼灯咪算咯。不过问题就系唔关嗰啲光线令到我瞓着，系本身个人都攰攰地啦已经，咁啊瞌着咗，突然间好似有个无形的手就拍咗我一下， 系 我就醒咗啦，跟住弹起身咗下就已经咁啊望下后面。道门闩着咗，冇开到，我听到门声。我妈冇去厕所，阿爸又瞓得好地地咁。边个拍我啊？咁屋企冇其他人噶咯，得佢两老啫。 系 啊，咁我又怀疑一样嘢，系咪有路过嘅宾客啊？见到我，喂，靓仔，瞓着就瞓觉啦，悭电啊，啊，熄晒啲电器，好瞓啊， 系 类似呢啲啦。跟住就冇嘢噶，跟就系因为嗰一下拍醒咗我之后咧，又好死唔死，我瞓唔到啦已经。 通常都系咁， 我就瞓唔到啦。 我通常 并唔系因为我惊吓而瞓唔到，系唔知咩缘故令到我瞓唔着。 试过噶，我都试过类似呢啲情况咧。我有一晚咧，你又似你咁样，我又系硬系营造气氛咁样。咁话说又屋企即间房熄咗灯。咁我戴住 headset， 跟住咧我又系熄晒灯，我就开咗台灯，开着咗盏台灯，跟住咧咁啊，同埋开咗盏台灯，跟住我就喺度睇，又喺度睇，我睇电影嘅，系啦，咁我仲要懒有气氛咧，我系戴住 headset 嘅，即系戴住嗰啲环，即系我哋一 我冇戴嘅，我就咁开住咁， 系因为我费事嘈到屋企人，咁我戴住 闩门咯，就 系啊，咁我就即系戴住咗个 headset 啦。跟住咧，系即系仲系呢一只，即系我哋电台而家用紧呢一只 headset 咁样咧，笠住咗头嗰只。 基本上听唔系好听到外面的声音噶。 系啊，跟住咧，我仲系睇紧咩咧？我系睇紧呢个 raw effect 嘅。 系，即系同嗰啲古古怪怪嘢冇关啦。 我系睇紧呢个咩？即系有冇睇过 raw effect？raw effect 系讲呢个 zombie 啊。 哦， 我又系睇 zombie，zombie 又系睇紧 zombie 啊，唔记得咗个咩末日地球，只紧即系讲啲 zombie 发癫咁样。 哦，丧尸啦，即系啲科幻嘢啦。 系啊，跟住你有睇嗰套嘢就知噶啦，即系 zombie， 即系啲人喺度第一尖叫，啲人就会嗰啲 zombie 就会听到啲声，就会跟住冲埋，跟住就人 zombie 搭 zombie 咁样就跨过嗰个城墙啦，你嗰套啦，系啦，即系大家要睇过就知道我讲紧咩嘅。咁咧跟住之后我就睇紧电视，咁我就睇紧，我好专心去睇紧，好开，即系好紧张，因为其实我喺戏院睇咗一次，跟住我又咁今啱又睇一次，又睇，我好开心喺度，越睇越紧张，越睇紧张。你知咧 ，zombie 通常啲突然间哗一声好大声嘅吓， 捉实勇品嚟嘅， 系啊，都吓死你嗰啲。跟住之后咧，咁啊好啦，咁啊如是者咧，咁我就坐咗喺度睇啦，咁睇到好开心。跟住睇喺度睇到好全神贯注喺度睇嘅时候，突然间啱啱衫我着住件，即系我着住咗件嗰啲风褛，跟住我就觉得无啦啦好大力，有人喺我衫尾度 掹衫尾， 跟住我停一停，除咗headset，跟住望后边，咦冇人啦咁样， 系咪你啲狗仔啊？ 唔系啦，咁样跟住，因为佢冇入到嚟啦，咁啊，咁啊冇嚟啊，继续系，跟住又睇到好专注，睇咗十几分钟。跟住突然间咧，又突然间又好大，唰嗰啲又乜靓转面啊顶咁，跟住冇啦。跟住之后咁，我就继续戴住 headset 继续睇，睇下第三次未分身未。跟住咧，我就听到明明嗰段嗰场戏咧，其实好静，即系讲紧好静静态嘅咁样。我突然间又听到，跟住我心谂，咦， 同我以前咧做即系录幻想曲嘅三更半夜咧去听嗰啲歌，人哋嗰啲唰唰唰唰， 唔系啊， 跟住嗰啲唱歌嚟， 跟住我明明戴住 headset， 即系好清楚，好明显好清楚，好清楚，因为嗰个情况咧，就系好似上一次咧，我哋即系我哋就做节目咧，无啦啦我做紧 OP 嘅时候，突然间喺个 headset 度听到。 听到怪声啦，系啦 ，N 年前 咁样，跟同样道理一样。系而家个 headset 度明明睇嗰段嘢好静噶嘛，跟住佢讲紧即系文戏咁样，突然间有几下，点啊咁样， 系咪啲丧尸喺度嗌咋？ 喺上边，我而喺丧尸喺侧边嗌啦。跟住唔系，跟住我真系忍唔住，跟住我就又 stop 咗嚿嘢啦。 系 即系 stop 咗嗰套嘢，跟住我就继续戴住个 headset， 跟住我就等。跟住我就 班大耍要搞咩先？ 睇两三分钟嘅就睇到， 跟住咧，因为我嗰阵时嗰啲 讨论剧情 嘅， 梗系 系跟住之后咧，我就其实咧，我戴住嗰啲 headset 其实有麦嘅嘛， 系 我戴支麦落嚟，跟住我就，跟住 有冇回应先？ 跟住佢就咁样，跟住我忍住，我除咗 headset， 跟住我听下嗌，不如你翻翻去火星先好嘛？我真系忍住翻火星先啦嘛！ 你讲紧火星话，我听唔明。 我听唔明，翻火星先啦。 我系地球人嚟噶。 跟住之后咧，跟住我就听到，真系听到一下咧，我栋门系可能就唔知系咪嗰多个位咧未闩，即系未。我听到啪咁样，即系、 哦、有人走咗啦。多谢晒， 多谢晒，唔该你。 哦，即系有现场观众。同你一齐睇戏，只不过系兴奋过度喺度讨论剧情， 系 啊，谁不知咧就呢个啊，即系唔识屎就讲得太大声， 系 啊，就俾你发觉到啊，或者佢见到兴奋得滞，佢又学埋一份咁嘅成呢成嚟，整到你三尾， 唉，真系我真系想点咧？我知套戏几好睇，因为我都觉得几好睇。 但系都颇为恐怖下呢种感觉，即系你话三更半夜，仲要系熄晒灯，气氛一流，睇住啲丧尸度咁， 系啊， 突然间啊原来后面嗰几只游魂野鬼， 系啊，对住我记得个 World War 二世系呢个嘅中文译名叫《地球末日战》啊，大家可以有兴趣自己上网。 跟住仲要俾人感觉到就系话哇。咁多好兄弟都中意睇呢啲嘢噶，原来 我心谂兄弟中意睇 zombie 嘅，好核突噶，其实啲 zombie 个样 子。哇，埋佢哋喺度讨论紧，哇，边个咁核突？我哋唔系 zombie 咩？可能讲紧呢啲嘢。 系啊， 但系当你个嗰时候，喂，呢个蛋散讲咩啊？听唔明嘅， 因为啲 zombie 喺度， 我净系得呢啲声。 你明白？啲 zombie 唔识讲嘢噶嘛？啲 zombie 系就佢咪喺度， 好惊好惊， 跟住佢咪。 佢又学埋一份， 跟住我话：我点啊？ 个两个，我哋系火星的嚟，嚟自火星的嚟， 嚟自火星的嚟，系遇着地球嘅 zombie， 真系点啊？ 遇着地球嘅神师喺度，根本听唔明你讲乜。 我都唔知你讲，即系我其实好专注嘅，其实嗰套西片嚟，我睇到专注睇英文啦，听英文啦，跟住仲要听啲 zombie 啦，跟住无啦啦隔篱嗰个就。咁你想点啊？你两个想点啊？咁样 ？Zombie 啊，我偶像啊， 几靓仔呢个 Zombie 咁啊！ 我仲样衰过佢啊，又甩头又甩眼 咁。嗰嚿啦，我 Bad Pit 嚟噶，我专登想睇 Bad Pit 嘅，其实。 好啦，跟住而家听众肯定惊紧啦，大佬唔系话咁都觉得好笑，系咁噶啦，守灵夜话系咁噶啦，有咩好惊啫？啊，鬼啫嘛，有冇咁大不了啊？我成日都同人讲，我好想见添啊，咁啊。 你我死咗都系鬼嚟嘅啫，其实都 即系咁讲吓，即系我哋呢个世界咧，同埋人哋嗰个世界有啲唔同噶嘛，系咪啊？但系同一个空间，咁有咩办法啫？啊，咁你播紧电影，人哋都想睇下电影嘅啫嘛。 即系正如人哋中意睇，即系成日都话我哋做嗰啲神功打啲大戏，都系俾佢睇啫嘛。 因为第一场摆明俾佢哋睇噶啦，咁你睇咩啊？ 咩 你都系好，因为好奇，你都会睇第一场啫嘛。 系啊， 兼且你都好想睇下。第一场嘅头一排究竟有冇人坐喺度嘅啫嘛？ 即系同我突然间凹咗落去， 或者系咪真系有人坐喺度嘅时候，边个咁咩啦？ 咁大胆咧？ 咁你都会睇噶嘛？ 唔系，其实可能佢哋都系想睇 Pat Pitt 啫。其实我觉得 话唔系啊， 系咯，咁 Pat Pitt 咁靓仔咁样，好咁咧，即系呢个我哋咁样讲，我就记得有曾经有一次系咁嘅情况咯。突然间一系掹衫，即系啲朋友掹衫尾啊，一齐喺度。跟住我其实好想同佢讨论剧情，但系佢 对唔住， 冇办法沟通 不到。我听唔明啲火星话就冇。 真系沟通唔到， 多谢晒啦，系咪？ 下一次再同，咪即系咪前咁讲，大家如果有嘢想讲咧，其实都系嗰句啦，唔需要同我讲嘅，其实我帮唔到你嘅，系啦，唔使同我讨论剧情，我未谂住同你哋有任何嘅。即系感情 冇交感啦，系啊，冇乜瓜葛嘅啫。 系啊，你路过路过，你想 我都好多谢嗰晚嗰个路过嘅仁兄啦吓，拍醒我就系，我记得即系提示我熄晒所有嘢先好瞓觉啦。 系佢跟你惊你着凉咁 啊。不过我亦都好感谢你令到我瞓唔着觉嗰晚啦，俾你拍一拍之后，我唔系因为惊恐而瞓唔着，系因为唔知做咩突然间好精神 醒晒。通常个人都系咁嘅，瞓一瞓咧醒。 犯贱嘅啫， 系嘅。通常咧，我哋呢啲叫做叉叉电，一叉完就唔知点解。好精神， 因为每一个人二十分钟就维持一个循环， 系啊， 系啦。当你瞓够二十分钟，其实你可以挨多一两个钟头嘅。啊，這个小休吓， 系啊。 不过问题就系、是，正正就系因为嗰一两，就系嗰少少嘅循环，就令俾人突然间拍醒咗之后，我就唔系嗰个零两个钟都瞓唔到嘛。 即系，唉，即系入工。 就算我揭埋眼，我都系好似嗰啲咩啊，个脑不停咁 转紧， 转停唔到嘛，就 系、 是。系。咁、啊、所以就我都好多谢嗰位仁兄啊，即系咁样嘅。 Thank you very much。 啊、不過呢就講到呢家嘢呢就亦都最近喺屋企附近啦，咁啊就都會聽到一啲嘅怪聲啦，咁、啊 嗯、 但係我到而家都無法解釋就係嗰啲聲喺邊度嚟嘅。 嗯，仲有小鳳姐又唱歌咦啲啲坦空。 唉，如果係唱呢啲我都還好啲，不過弊在唔係啊，佢係似啲咩呢，似啲好似啲電波咁呢，點形容呢，呢啲咯，即系你会听到喺个耳边度，但系咩嚟嘅咧？呢啲嘢 大气电波 啊！咁、啊、最近咧就因为开窗瞓太热啦、嗯，我唔开冷气啦，我悭胶。 嗯， 但系开窗又有啲风啊嘛，夜晚咁啊 OK 啦，咁又瞓得到，咁咪瞓咯。咁跟住就正正就系打开咗窗之后，就听到呢啲声，唔系汽车声嚟嘅。 嗯。 因为 check 嚟 check 去就系、是，如果汽车声嘅话，望出去就梗系会知道边架车响紧噶嘛，因为好静嘅啫嘛，三更半夜。 系啦， 咁啊就系呢啲咁嘅怪声，咁啊试过嘢，琴晚，琴晚啊，即系录音时间就系呢个四月六号， 系 啊，即系呢个清明嗰晚咧，凌晨啦， 嗯、 啊四月六号凌晨咧就砸醒咗、 嗯， 就系俾呢声砸醒咗。 嘈醒， 嘈醒咗，但系冇车、啊，楼下啲车冇喐，冇着、嗯巴士又冇嚟、 嗯， 啊，油站又冇车，净系望到好大个月光，我记得， 系， 因为个好光，因为琴晚个天好好靓， 好清啊，琴晚天， 但系又听到呢啲声，咁啊周围睄下望下， 唔通就系月亮光光，月亮光光， 乜都冇、啊，咁、我就开始怀疑，系咪楼上楼下开收音机啊咁。 但你都冇咁大声， 但更加唔合理，因为我跟住我醒咗之后，我就再瞓瞓咧，就我眼光光咁样样对住个，即系瞓咗床度，眼光光咁听啦，冇啊，跟住冇咗声啊，就系，冇咗呢啲声啊，咁但系我又冇办法深究竟呢啲声喺边度，系喺边个方位嚟、 啊， 其实好老实讲，我近呢排咧就冇以前敏感得咁紧要啦，开始， 系， 即系开始退啦，就系话，会 feel 到有嘢、 嗯， 但系唔知道方向、 嗯 啊，已经开始唔知道方位喺边，方向喺边，净系知道某一个大范围有啲嘢咁，但系又唔系好感觉到佢喺边度嚟，咁咯，啊，今次听到嘅声都一样，就我谂都有一个有冇一个礼拜咧， 系 冇嘅四五日到啦，系咯，四五日都有试过咁嘅声啦，好偶然就会听到，但系。有时是我未瞓，有时瞓着咗就俾啲声嘈醒咗，系咯，所以我就怀疑究竟是出面街外啊，定因为其实是我耳边呢， 嗯， 啊，咁啊，究竟又同呢个我俾人拍醒又有冇啲咩关系呢， 唔知啦， 呢、啊這个就真系唔知啦。 好，咁、跟你呢个真系奇怪嘅，其实你嗰啲电嗰啲系类似嗰啲电流声嚟， 无线电咁嘅声噶系啊， 咪咯。但你其实附近冇发射站噶嘛？我记得 好远，个发射站喺飞鹅山顶，啲鬼咁远。 咪咯， 系啊！ 你话喺发射站隔篱嗰度。 如果就算系嗰啲咩电话嗰啲发射器，喂喺天台啊！ 唔系你住中间噶嘛？ 住中间嘅啫嘛，点会听到？我住咗咁多年都冇。 仲要咁近听到声。 系啦，好似喺耳边咁咯，但系你话嗰种声就其实好难听嘅，老实讲。 系 唔舒服噶，究竟系咪我病啊，定因为点咧咁啊？ 啊，通常有机会可能你 不过问题系，如果我耳鸣嘅声音就唔系咁嘅。 你耳鸣系 wee 咁嘅，仲要突然间咧，仲个耳膜系鼓鼓地、胀胀地咁嘅， 系 好辛苦嘅。其实 唔系两种感觉嚟嘅，其实我知道 系两样嘢嚟嘅，但系嗰种唔系，嗰种系似鬼食泥嗰种唔舒服。 啊、 即 系 佢，我都试过有听过呢啲吓，好唔舒服噶嘛，但系佢又唔系佢系。 其实他有嘢想跟你讲，但他不知道怎样讲 的。即是有些像就是 AM 机接收不良的那些、 哦 但他就全程是 咁咯。 喂，其实佢有嘢想同你讲，但系佢唔知点开口。 啊，当然啦，如果系咁，我就多谢晒，唔使啦，我唔要听你嘅故事。 喂，其实佢想讲，其实 咁得啦，等你练好你啲说话技巧先嚟，再同我汇报啦。究竟你想讲咩咁？ 其实佢想 跟住之后嗰句就系、是，我听完个故事，我就当冇嘢发生噶咯。我唔知道你想表达啲咩嘅。 佢讲完噶啦，其实 我都帮你唔到嘅，好老实讲。 你唔俾 respond 佢啊嘛，你唔俾反应佢，咪就做俾佢做佢诶咯诶。 咪学印尼总统咁苏哈托咁去回应啊李光耀咁咯。Thank you very much 咯，咪算咯，够搞咁多做咩啫？啊唔系，嗰个系印度总统。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咁咪算咯，系嘛？ 系啊，我咁。唔系，我都有同我头先咪后同你讲，我讲可以分享翻俾听众听。头先我哋咪后讲嗰件事，好离奇嘅。咁话说咧，嗰晚瞓觉，咁啊大家都知道我有讲过我瞓上客嘅，咁啊非常之低头顶。咁咧有两晚发生嘅事情，第一晚咧就系、是、咧。有一晚就係我屋企咧，有啲我唔係講個氣槍嘅事件，大家如果就跟開我哋嘅節目就知氣槍。咁我啲氣槍咧，其實咧就有中間有罅嘅，咁成日會有漏風嘅情況出現， 所以要揾啲嘢攝嘅。 係啊，會漏風又好闊嘅。咁我哋咧喺我入嚟住嘅時候咧，已經咧就將嗰啲有啲發泡膠，即係攞啲好大嚿啲發泡膠咧就攝曬落去噶啦。咁但系咧都冇办法，因为都始终咧发泡胶有时耐咧会甩啊，咁样都系泄风嘅。好啦，问题就嚟啦，第一晚，首先就拗无啦啦咧，咁啊喺三更半夜我瞓觉，梦喺度度瞓觉，嗡嗡嗡嗡时候咧，我就听到喺耳边，因为喺左手边嘅啫，喺我左手边，跟住我哋喺度又喺度刮，有人刮嘢， 系 咁啊刮咩咧？就系、是、直接喺度刮嗰个发泡胶，夜妈妈喺度刮发泡胶，刮。真系刮， 好惊喎，大佬！ 但系咧，我心谂，我以为大风，因为嗰时如果风大咧，有时吹到啲发泡胶会响噶嘛。 系， 如果即系你都知就，通常有时会吹到啲发泡胶会响。咁我以为大风又有风吹发泡胶所以响，咁唔系喎。咁啊，听下，唔系，系刮喎。啲风唔系大风度， 啲唔同噶，风摄入去嗰种声音同刮嗰个嘢嘅声音系两回事。 系啊，你听两样嘢嚟嘅，刮系好明显地系有啲嘢。吉咗落个发泡胶， 冻噶嘛，令 就听到你听到个发泡胶诶诶声咯， 系啦，会诶诶声咯，听到 系啦， 风系唔会诶诶声噶， 系就听到会嘢撞咗落个发泡胶度，听到发声嘅啫， 发发咁嘅声嘅啫嘛， 系啊，两种声嚟噶嘛，咁我就听下，我就觉得唔似撞，即系唔似风撞，有人刮个发泡胶，咁啊发咁啊刮咗发泡胶之后咧，咁我就啊哦，你老板啊，咁我第一下就心谂边个咁夜无聊得滞屎忽痕咁就去。琴佢如果系一个人嘅话，应该要琴上，要揾个地方琴上嚟，跟住之后要刮啦。咁同埋你就算真系有个人，我都起码见到个 shack， 我系见到个人喺度啊，有个人头喺度啊。 系冇错。 如果我见到真系个人嘅头，咁我真系惊。咁但系我见唔到，咁冇理啦。你有你刮，咁我为我瞓。好啦，刮完冇几耐冇嘢做，咁我冇反应，跟住佢就出动第二样嘢嚟玩啦。今日攞出嚟瞓下，跟住突然间听到啪啪啪， 不毛子 系啦，跟住就见听到 事实嗰啲咁嘅胶袋声， 系啦，事实啪啪，跟住顶，跟住我顶唔一句， 你老板啊真系， 系啦，跟住就啪啪啪啪，跟住系够啦，跟住我一讲个叫够啊咁啊，啪啪啪，啊你咯，你老肥啦咁。 哦，即系摆明挑战你嘅啫，家下。 跟住我又嚟做嗰啲唔好无聊嘅嘢，跟住我就啊，你玩够未啫？跟住我就望住个气枪，你玩够未啫？啪啪啪啪咁样， 系 哦咁，跟住你逼我啫，咪跟住我自己喺度谂，你逼我啫咁样，啪啪啪咁。跟住我又喺度， 佢玩行为艺术，用 bubble 纸嚟回应你嘅说话啫。 系啊，咁啊好啦，咁你我即系嗌你唔走，我真系你唔走啦，系咪？咁 要唔要我做低你啊？ 跟住又白白咁样， 继续回应你啦。 系啦，多谢你， 系啊， 系多谢。好，咁我就同佢讲，咁你唔好怪我啦。咁样跟住我就 播嘢播落面， 唔播佢，跟住我就自己就默默地喺度念咯。跟住就默念念完之后咧就。跟住之后咧就冇事啦，不报纸就消失咗啦。 咁啊，包括电消失咗，咁我就谂咗好耐。第一嘢就系我嗰朝早起身嘅时候，我出门口咯，我起身望一望，我见到张包报纸啦。 嗯， 张包报纸咧，其实就啱啱好咧，就黐住咗喺个，我即系啱啱嗰头位咧，其实系一个嗰啲应该系煤气嗰个标啊， 系 煤气标个位嚟嘅， 系 咁煤气标个位咧，个旧嘢啦，跟住就啱啱唔知点解摄咗张 bubble 纸， 离奇地有块 bubble 纸 好大，即系我谂A5 咁大张到啦，约网 A5 都离奇啦， 系啊，咁我就即系走去撩翻个落嚟啦，即系走去化化，我都唔使 睇唔过眼，撩落嚟睇下， 跟住一摸。我身 乜事都冇， 系啊！啲 bubble 纸就涨多多个， 即系轮到你玩落嚟。 跟住我自己点啊？即系摆明陈朋友嚟噶啦，咁样跟住玩 bubble 纸咁开心， 企喺个走廊 bubble 俾佢睇咯。咁 跟住我自己就喺度咁， 叭叭叭叭叭叭咁啊，超炮仗啊！ 一路行一路玩 bubble 纸咯，叭叭叭叭叭咁啊，玩 bubble 纸。好，呢个就系其中一晚发生嘅事。好，跟住之后咧，隔咗第二隔几晚。加几万，跟住咧，我又系如此者，又系两三点嘅时间。咁咧，我话说嗰晚就开咗台头，我有个空气清新机，嗰啲空气净化机咧， 系 好细部嗰啲咁样摆咗喺楼下，即系摆咗喺下边床嗰个书台度。 系 咁样，佢会着灯嘅，咁蓝色光灯啦，咁样系啦， 好有情调， 好有情调咁样，其实几好 feel 嘅。咁啊唔理啦，咁啊我就瞓啦，咁啊瞓下。咁啊，我朦朦胧胧之间咧，我就见到，因为嗰盏蓝灯，其实我嗰度好黑嘅，我熄咗灯嘅话咧，下边其实好黑嘅，因为冇其他地方照明，除咗嗰盏灯之外。咁咧，我就望到有两三个影咧，突然间咧就喺嗰个位度咧，唰唰咁，即系有人喺个 光灯面前 唰唰咁样啦。咁我就初初以为我妈有时阿妈自己入咗我间房 間。 即系摆嘢俾我，俾啲嘢我，咁我唔系，我妈瞓紧觉，老远听到我妈鼻鼾声，咁我妈应该听紧瞓紧觉嘅咁样，跟住之后发发咁样，跟住十咗几下，咁我就咁啊，跟住我心谂唔会系啲狗，唔会只狗啊，狗冇嚟咁高， 佢都好敏感啦，如果有嘅话， 系啦，咁咧我就。跟住我就知啊，点解我知阿狗唔系阿狗，即系唔系阿仔咧？ 嗯， 因为我见到阿仔，我听到阿仔喺门口踱步。 哦， 佢即系喺度踱步自己。 佢应该知道有啲嘢。 系啦，因为佢索到，应该索到咁重锤啦，咁样。跟住索到咁重锤，啲又点咧？跟住我就谂啊，咩料啊？你哋喺下边咁啊？跟住我唔理啦。咁我听到个仔又，佢又冇吠，我又唔出声。 系 咁，我谂住你啲朋友行过就算啦，由你哋行过啦，我都预咗噶啦。 你过客啫。 系啊。咁跟住咧，佢做咗啲好过分嘅嘢，即系令我又忍唔住。咁究竟系啲咩咧？ 留翻下一节讲啊。 又调尾下一节讲啦。Testing one two。One, two, three, four. Sing it, Sam, go to Sam. I'm INK. Dung, take not to your son. 不知何年何月，只等到你出现啦喂。 Hello. 哇，文女。等你好耐啊！ 而家咪到咯， 约你七点钟，居然能够九点钟先到，仲要若无其事化到个妆鬼火咁靓，你有冇职业道德噶你啊？ 唔好讲咁多，而家娘娘好肚饿啊！食啲咩啊？快啲！ 唔啱，不如食泰国菜啊！ 好辣啊，大佬！ 咁西餐啊，好嘛？ 琴日先食完，俾啲创意得唔得啊？ 咁不如日本菜啦。 我对海鲜敏感噶。 咁食意大利披萨又点啊？ 唔制唔制，明枪易挡，暗疮难防啊！吓、啊，好鬼热气。 唔使讲啦，食斋啦。 营养不良啊！你仲嫌唔够矮咩？ 食屎啦你！ 你讲咩啊？ 我冇，我话食西多士啫。咁唔啱咩？咁你话事啦。 梗系去 IBHK 啦，食新闻炒烂饭啊！ 咩咁架势啊？ 有 Johnny 同文女做主持，你话有冇得顶啊啦？ 咁点会仲有得顶啫？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新闻炒冷饭， 好好味啊！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Listen to the radio.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有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承上题啊，就系讲到咧啊，陈师兄咧就遇着啲捣蛋顽皮嘅嘢啦。 系啦，啊啲牌特别多，我想问你啊， 仔仔啊，狗仔仔咧就喺出面度紧步，系、但系又冇吠冇食。 嗯、 而你呢个空气净化机嗰啲灯咧，就系咁削削削削削咁啦吓。 系啦，跟住之后好啦，咁我即系嗱，其实一般嚟讲咧，我对于呢啲嘅访客咧，即系系啦，佢过境入境系啦，佢呢啲过境嘅过境访客咧，我通常都唔理嘅，系啦，即系你唔好搞着我就得噶啦，咁安安静静地喺度瞓下觉就，你唔好咁，你行过就行过啦。 系啦， 咁咧跟住之后咧。好啦，咁我之后就行过嘅时候，咁啊喺度飞飞飞，咁啊我心谂今日咁多游客行过，咁啊 ，tourist 系落嚟鸠乌， 系上嚟 ，sorry 上嚟鸠乌，系对住佢系上嚟嘅，用错咗方向，系佢上嚟鸠乌，咁夜嚟鸠乌， 系因为呢只鸦乌嚟嘅，佢要整容手术系嘛？ 我唔知啦，咁跟住系啦，咁跟住咧我就。因为我张床是木制的、我张木床嚟嘅，即系组合床。咁咧，佢哋行过嘅时候咧，就听到我哋就唔知边条粉，即系有啲粉皮咧，就喺度敲，唔知撞到个我栋床，我张床咁啊，喺度咔咔咔。啊，点啊？呢度咪门嚟啊？跟住咔咔咔。 但系如果以咁样嘅情况底下，个力度咁强，佢可以吭到而有声嘅话。即系嗰只嘢都来者不善噶咯， 系啊，好不善啊， 系咯。 跟住咧，跟住佢确确确啦。跟住我谂紧，我其实仲嗱呢件事系有后着嘅，我等一下话俾大家听。系、啦，仲跟紧嘅其实 okay, 近期发生嘅事。 系 跟住咧，佢确确确，跟住我咁，我呢度唔系铺头，唔系门口，咁唔通我要同你讲二啦四孖四咁？ 咁你知哇？ 佢哋知哇？你爹四咁样，我唔喺度门口嚟。 跟住下一句啊 ，X 你老母。 跟住好啦，咁跟住佢又，我跟住咧，佢听即系确完之后咧，其实我听到我只狗就喺扑啦，即系佢又唔系，佢继续都唔吠，继续扑，一路扑。 佢系咪因为有个习惯都知道夜妈妈唔好乱吠？ 佢开始习惯咗夜晚唔吠嘅， 所以佢就用其他嘅模式嚟到话你听。 系啦，佢因为自从佢嗱，点解呢个前设就系咧我。之前佢以前我都讲过俾大家听佢字嘛，系咁吠咁。 回魂嗰阵时就 系 吠得仲紧要啦，即系嗰啲老兄弟啦。 系啊，嗰啲。咁啊，佢而家就即系自从俾我即系训练咗一段时间，同埋俾我痛打完一大餐之后咧，对唔住，我都系咪打佢嘅？即系讲笑啫。 即系叫责骂啦。 系责骂下佢，惩罚过下佢啦，咪等下 Jackie 嚟闹我，等下 Jackie 嚟打。 唔系嘛，即系叫做 即系俾 佢要训练下佢，就系话咩时候应。应该吠咩时候冇 系啦，咁我就即系做咗少少训练 training 俾佢之后咧，咁佢真系叻咗啦，佢真系完全冇点夜晚点吠噶啦咁样，咁佢就开始扑门啦，扑扑扑喺度扑中， 即系有必要啦呢次。 系啦，跟住咧咁我扑门啦，咁我跟住咧，咁我醒啦，我真系成个人醒晒，跟住我就其实坐咗起身，咁我就咁我开下意识就冇眼镜，因为我戴眼镜，咁我冇眼镜，跟住我摸下咦冇副眼镜， 惊啊！ 我摸唔到副眼镜，一路摸镜都摸唔到。咁我开唔到灯，又冇我即系我通常就靠手机。 查查咁啦，肯定。 咁我就拉开咗部手机就照啦，咁样就抽。我即系跟住我照落楼下，照咗落楼下之后咧，我就发现无啦啦地下有摊好大摊水，即系你见到零乜无啦啦立零立立嘅， 系 冻晒咁啊！咁啊，于是就冇理由我就落咗床， 冇 啊，开灯开灯 嘅， 系 咯，狗仔亦都未入嚟， 系啊，咁我就落咗床开灯啦，咁样，咁啊落咗床开咗灯之后咧，咁我就发现有啲嘢，咦， 奇怪啦，点解会有滩水咁样无啦啦？咁、我副眼镜就跌咗落地下啦，跌咗落床啦已经。 竟然喺地下？ 系啊，跌咗落床。咁啊，我跟住我就开门啦。咁啊开我开咗就抱咗佢入嚟，抱咗佢入嚟咧，佢喺度揼圈啦，佢就不断围住我个，即系喺我间房就系咁揼圈揼圈揼圈揼圈圈。 同嗰滩水有关啦。 系啦，跟住我揼圈，佢就索完嗰滩水就揼圈揼圈揼圈揼圈。跟住我心谂你屙尿谂住，我 唔 谂住。 应该唔系佢想表达。 系啦，跟住佢有啲嘢想话俾我听嘅，但我唔知佢表达啲咩啦，我又估唔到。跟住我就冇理佢啦。跟住咧，佢就。我就冇理佢，跟住我就入去喺间房度，跟住我就行咗去，谂住抹翻啖水。咁啊抹啦，因为行咗翻嚟，我翻翻嚟，我见到佢做咗件好奇怪嘅嘢，我就知道系有啲奇怪啦。佢咧就望住滩水，即系佢揼完圈之后，佢头先系揼圈噶嘛。 系 揼下圈咧，佢突然间佢就望住滩水啦。 系 望住滩水，佢就望住滩水嘅时候咧，佢向前控一控，跟住突然间行到几步。 系。 跟住向前控又行咗几步咁样，即系佢如是即系行咗 victim 咁样做咗三次呢个动作，做咗三四次呢个动作，咁我就觉得咦 呢滩水 有啲奇怪咁、样，好啦，咁我冇理啦，咁我就抹，咁啊俾我抹得甩嘅，咁啊 但系你抹嘅时候，你感觉上啲滩水 普通水， 冇特别嘅， 冇特别嘅， 即 系你俾我纯粹感觉，我冇嗰滩水， 又唔冻又唔热。 系啦， 冇乜关系， 冇味咁样啦， 又冇味， 系啦，咁啊冇理啦。咁跟住之后咧，好啦，如是者，我就冇理啦。咁呢件事又冇到，咁我又放翻佢出去，抹完之后，咁我放翻佢出去，咁佢又好似冇嘢，又翻自己翻咗阿妈间房。 系， 咁啊，跟住之后第二，跟住隔咗几日，咁又系如是者咧，无啦啦，我突然间好有感，呢次感觉好强烈，就系我张床摇，我突然间夜晚我真跟到张摇一摇咁，咁但系我话如果要摇得喐我间我张床栏，因为我张床唔系铁床嚟，我张木床嚟，即系佢一定要有好大嘅力，佢先摇得喐我啲木，因为我张仲系实木床嚟嘅。咁所以其实好大力嘅情况底下，先至可以摇得喐我张床嘅、即系我唔系铁床啊，铁床摇得喐，咁我觉得唔出奇啦。咁样实木床都可以摇得喐嘅，其实真系好犀利噶啦，咁大力。咁跟住咧，我就聽到無奈有人依邊喺度同我講嘢，就好惡嘅。但我唔記得咗，我聽唔到佢講咩。總之佢有一個好兇狠嘅聲咁樣咧，就講 鬧緊人。 係啦，我聽到人鬧好大聲。於是即同一時間，我就聽到阿仔就喺度掛門，即係又喺度撲門啦。係就越撲，即係佢係跳起撲嗰只，今次係跳起撲， 覺得好大件事啊！ 啪咁樣啦。因为你听得到佢落地再跳起再拍， 因为佢觉得好大件事啊， 系啦， 佢惊你有事啊。 跟住啲嘢听啪啪啪啪，我听到人闹，咁我嗰下下意识，其实我第一下咧，其实我冇谂到系咩嚟，我以为我妈发开口梦，因为我妈曾经我同我妈讲过好多次，佢试过夜妈妈无啦啦喺度闹人，即 系 好大声， 但系都唔至于，你话系男人声嚟噶嘛？ 系一班男人声嚟，咁我就以为我妈，我 唔会系阿妈把声噶。 即系我以为我下意识第一下以为我妈发开口梦，因为我试过我俾我妈嘅开口梦闹人嘅大声程度系吓到系醒咗嘅无啦啦。 O K， 系啦，所以我就第一下我喺度谂住阿妈，哇阿妈你做乜嘢 咁激动嘅？ 系啦，跟住或者调翻转就系、是、我亦都冇谂，即系所有嘢都冇谂过系冇谂过系嗰啲嘢嘅。因为亦都谂紧会唔会系出边走廊嘅、 可 能其他隔邻 行过路槽啫， 系啦，或者隔邻舍，因为我都讲过隔邻舍啲比较有几户人系比较路槽，系啦，咁叭叭叭咁啊，咁啊，跟住之后咧，我嗰晚第有一晚就系突然间就系嗰晚咧，我起身，我想起身擘大眼嘅时候，我竟然擘唔到， 喐都喐唔到， 我咪喐唔到，我擘唔到只眼， 擘 唔 到只眼。 我啲手脚微微喐到，咁我即系俾佢夹咁样啦，俾只骨 系。 咁我就谂，跟住其实我家下有少放，咁我谂紧我系咪发生咩事？ 因为呢股力量唔细、 哇！要吊泳咁，咁我谂发生 咩事咧？ 咁跟住之后啦，我就喐唔到，真系突然间，即系突然间手脚麻痹咁，我真系以为太攰，我初初都仲未意识到自己系有嘢嘅。我嗰刻系 都以为系自己麻痹， 我都系以为自己太攰，因为 麻痹啫， 系啦，以为自己好麻痹唔舒服，或者系啲肌肉紧啊咁样。咁啊扎得好，跟住咧，但系今次唔系我，今次我，但系我真系有生以嚟第一次觉得好，真系有啲惊。我今次有啲惊，就系、是、我真系震，我真系少少感觉系有啲震嘅，就系、是、我真系完全喐唔到。我除咗啲手脚、啲手指轻轻喐到之外，我全身喐唔到。 跟住我就喺度谂，我自己就静静喺度谂，我就听到个男人喺度俾越讲越大声，越讲大 声，越嚟越猛，越嚟越嬲咯。 我嬲乜嘢咧？真系我同你有冇想有仇咁样？跟住我就尝试，真系第一次尝试，真系听清楚佢讲咩，我听唔到，真系听佢讲咩？喂，你讲咩？其实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啲？ 嗯，因为呢件事就牵涉到嘅嘢都唔细喎，睇 系啊。咁我就你听你讲啲乜嘢？ 你不如慢慢讲啦， 我听唔到你讲咩。 唔系话唔想，其实都系唔想同佢交咁。 系啊， 但系你嚟到呢一步嘅时候，唔到你唔处理。 系啊，咁我就想问，我就问佢，我真系自己喺个心。 第一，我又唔知你边位。 啊、 你发咩脾气我又唔知道， 我做错啲咩我又不知 道。第二样嘢就系你而家嚟到呢一度做呢一啲嘅事情系为咗啲乜嘢我又唔知道。 系啦，咁我就听到哔哩哔哩哔哩，我就闹啦。咁我仲做话我听唔清楚，我亦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系， 我话你呢一刻、你想点咧？咁样， 是 你系想攞我条命定点咧？因为我 哇，你都好直接吓， 好直接。你系咪想攞我条命？ 开 门见山啦，你咪想攞我条命啫？咁啊。我自己凶狠嘅，因为我 即系，但系你嘅凶狠就未必佢会咁样做嘅。 系啊，因为我嘅凶狠就系， 因为你凶狠即系话我都唔系善男信女。 我嘅唔系，因为我嘅凶狠系因为我知道我冇咁快走，所以我即系预计到知道唔咁快走，所以之前好多人都同我讲我冇咁快走嘅，系，所以我就深信凶狠凶一次 咁。你唔系善男信女啊嘛，就都系嗰句。 大家斗我啦，咁即系我斗我咁样，咁你想点咧？咁样你又唔俾我？ 梗系有一个缘故去知道。 系啦，你又唔俾我喐，你又唔俾。我讲嘢， 但系又唔听唔到你讲乜， 系我又唔知你讲乜， 可以点咧？ 咁跟住咧，我又听到，即系我净系听到即交，我即耳仔感觉到，我听到就喺度去闹我，跟住我就听到出边个越扑，出边嗰只就越扑越大力，越扑越大力，越扑扑扑扑咁样。 佢惊你有事咯，都 系。咁我就，咁你想点啊？你讲咗先啦，咁样你讲啦。跟住佢又闹又闹，闹又听唔到我， 系 啊个鬼气。跟住我就。即系又系有啲非必要时用嘅嘢啦，咁啊非必要时用嘅嘢就必须就系呢啲咁嘅更加情况用啦，用 一嚟啦， 一嚟跟住咧，我突然间咧系我起身咯，跟住咧我咧啲雨我而家散咗啲，我突然间俾你睇，其实我淤咗嘅有啲位， 系 我系两边手踭呢啲位咧，俾人好似俾人咁样 揿住。 夹住咗，其实而家散咗好多。 我谂到啦，即系可能个当下画面你睇唔到啦，一嚟你开唔到眼，就算系开到可能睇到个画面就 系 有人揿住你。 诶，应该系喺我 面对面咁系咁闹你。 系啦，骑住咗我身上面， 好大机会 捉住咗我只手，跟住就我系淤咗嘅，其实有啲淤黑色嘅嘢。 就系咁闹，但系唔知咩原因。 系啦，我就唔知闹乜嘢。咁跟住我就即系教咗我啲嘢咁啊，我之前点样去防身？ 但系你呢次呢件事就比起以前系严重好多啦， 因为已经冇卖身， 卖身肉搏啦，摆到明即系话。 咁跟住咧，我系直情一起身之后，我醒啦，我淤晒手，即系其实你见到红咗啦呢个位。跟住咧，咁啊开始我即系天气，我啲天气转变，其实我皮肤敏感都好紧要。咁我啲周身而家周身烂嘅，我等下俾你睇，烂好紧要。咁我跟住咧。咁我就呢件事我禀告咗俾我妈听，我话俾我妈听，我话我最近晚发生咗啲事情， 颇 为 严重喎，因为呢件事。 咁啊，即系我话我妈，我啲即系情况发生咗啊，咁样咁样，跟住问我妈问我有冇最近发生过啲咩事，有冇得罪过人啊，有冇搞过啲咩？我乜都冇做啊，乜都冇得罪人就应该冇嘅，我应该冇得罪人嘅，系啦。 得罪咩人啊？ 得罪边个咧？咁我话你嗰日拜山嘅，我冇啊，拜山完拜几耐？因为我都上次同大家分享过，我好早先拜完山嘅，其实我冇上 啲好正常嘅公假啫。 系啊，三月几系我三月几拜山关事啊， 关系啊。 咁样跟住，咁你嗰晚唔做，咁我做过啲咩咧？我啲隔篱你知噶，咁样除咗好大风之外，有咩啫？咁样 系咯。 咁跟住好啦，咁如是者咁我就。即系跟住就禀告翻楼上，即系同上边嘅人禀告啦，跟住同屋企人禀告完之后禀告上边，咁咧处理紧，但系未知处理成点，我亦都唔知发生咩事。呢一刻我都未知啊，直到今日录音啊，跟住件事发生咗，应该有个几两个礼拜，但发生咗呢段时间，我都未知发生咩事，因为佢哋都未讲，系啦，咁就即系处理紧咁样。咁咧，但你问我啲牌有冇啲咩头头碰着黑嘅嘢咧，我又唔系好觉自己有咩碰着黑啦。系，就系、是、个人特别攰咯，啲朋友特别攰，特别眼瞓，特别个人系啦攰，同埋肚痛咯。我而家执住都够，又唔系同佢啲肚痛咧。我平时即系我肠胃唔好，不嬲系人都知嘅。 系， 但系呢排咧就突然间屙得好，即系屙密咗啦咁样。咁当自己清肠胃啦，多谢我应该多谢佢。如果系佢做嘅话，等我减肥。OK， 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即系只系叮嘱咗我啲嘢啫，几样嘢叮嘱我嘅。咁咧，第一佢挂咗，叫咗我喺个窗喺我个床边咧有道 摆咗道符啦，叫我挂咗落去啦，挂喺侧边，哦，好挂咗咁样，跟住之后咧。二就叫我即系尽量即系少出嚟街啦，系啦，即系叫我嘅着尽啦咁样啦。第三样嘢咧就叫我即系尽量喺啲有啲嘅时节啊，或者啲嘅时间咧就唔好外出，或者唔好即系再搞咁多嘢啦咁样。咁咧好啦，咁我同埋就佢话应该就即系今次系啲来者不，佢都系咁同我讲嘅，即系佢哋都讲来者不善系啦。咁你就盡量揾啲嘢傍身啦，擺喺身邊。 但係就而家就係個問題就係話，佢點解會突然間會出現呢？係 啦， 究竟喺邊一個時間點上面出現嘅呢？ 第二樣嘢我唔知點解佢攻擊我啦，咁樣。咁即係攻擊我嘅目的係咩呢？係 啦， 我又 但係佢又係咁鬧你嘅喎，但係又唔明白究竟佢鬧啲咩喎。 跟住我自己又回憶翻，我近啲。个几两个月 有冇同啲水有关系？因为有滩水喎。 系啊，第一晚有滩水嘅。系啦。咁咧，即系你知狗仔灵敏，你知动物好灵敏嘅对呢方面。 冇错。 咁佢啲滩水，咁我谂紧，我有冇去做过啲用水嘅地方咧？我又冇啊，咁鬼冻。 即系例如有冇水游水啊？有冇做过啲同水上活动嘅啲关系啊？ 都冇，我最近都冇。系啊，咁冻，即系早嗰排冻天气，仲系冬天嘅时候，冻 就更加唔会啦。 点会落水啊？我同埋我都即系都讲咗句，我都唔识游水。 O K， 我好少玩水上， 即系更加唔会出海啦。 系啊，海啊，更加冇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即系总之就系我应该系做咗啲嘢惹人会，或者惹咗人哋。即系唔开心啦咁样，咁我就话冇咁啊。跟住佢问咗好多嘢，佢问咗我，佢哋问我：你出街你见到佢哋嘅时候，你有啲目露空光啊，或者啲唔友善嘅态度啊？我冇啊，从来冇，仲有冇友善嘅态度？我你知噶咁样，我话你知我唔会做呢啲嘢， 不嬲都系冇交感噶嘛呢啲嘢。 系啊，从来行过就行过噶嘛，你 搞就唔搞噶啦。 系啊，咁我。咁啊，总之就咩都唔知啦。咁啊，呢刻咧，大家就唔使担心，即系我惊啲听众担心我，咪唔使担心我，暂时冇事。 应该会系会慢慢有啲眉目噶啦，知道咩事。 系啦，咁啊处理紧啦。 究竟呢一个人佢似乎就唔系嚟攞命嘅。 系啊，佢攞命佢 要攞就一早做咗啦， 差咗我条颈啦，应该。 佢似乎系嚟攞债啫， 系啦， 争在攞咩债？ 系啦，同埋我唔知道做咗啲咩啦，咁样。咁系啦，咁就总之啊，佢有同我讲话叫我即系要有啲嘢要备知识嘅，即系例如可能你叫佢叫我讲首先车要小心，搭即系叫我过马路要小心，系啦，即系我以前嗰啲民众中行路嗰啲方法咧，我而家乖嘅，我而家全部都跟住自红绿灯行噶啦，已经系啦。咁同埋佢同我讲咗一样嘢，就系、是、对于某一个姓氏嘅，即系我唔讲开咩，唔开姓氏，我对某个姓氏人嘅人咧，我要避之则吉嘅，即系同佢唔好尽量唔好交某个姓氏嘅人。但系跟住我问咗句，我问点解某个姓氏嘅人咧咁样，跟住佢就系只系答咗句唔好问，之后先话你听咁样。 即系解决咗件事先。 系啦，咁佢话 应该系有啲眉目，佢知道咩事。 系啦，咁我跟住佢话，佢只系同我句，佢话呢个咧就。唔关，佢即系同我讲咗一样嘢啫，就佢话佢知道今年会有事嘅，知道有啲嘢，但系呢件事并不代表要处理嘅。喺到我呢、這个，因为佢话我去到呢个月嘅呢段时间，其实我系需要处理呢件事。呢件事应该唔系，即系我自己咁听，我自己分析翻就系应该唔关我今世嘅事嘅。 哦，冤亲债主啦， 系啦，呢样嘢应该系我之前 咁，但呢个就 留落 第日即系 处理完， 我 俾你听 啦，先讲啦，即系我明白啦，咁样咁啊有啲眉目啦，就会 系啦，因为佢讲到好白俾我听嘅，其实佢都唔想吓我， 咁就有眉目， 咁佢就话俾我听，咁就 即系其实原来就系即系话已经系知道就系唔系咩理由噶啦，其实 系啦， 即系话你唔系咁啱撞到佢。亦都唔系因为喺某一个地方遇上嘅时候而得罪咗佢，或者你做咗啲咩得罪佢？ 佢 而根本就系咁耐以嚟都存在， 系啦。 只系话去到某一个时段嘅时候，佢希即系可能有一啲嘅约定或者啲时间点系需要去处理， 系啦。因为 但系个问题就系佢未必系想嚟攞你命，只不过系想攞翻一个合理嘅债， 系啦， 系啦。 咁跟住就。而家嚟緊啊，因為大家即係眾所周知，就知道我就係生日啦。咁啊，係啦，咁呢件事應該就會喺我生日之前會處理，即係喺我嘅 即系生日之前会处理咗佢噶啦，咁样即系我听咁讲啦吓，咁跟住之后就有尽量小心啦，尽量自己要包容啦，自己要各样嘢都行事，即系呢个叫行事，所有嘢都要小心咁样。 OK， 系啦，咁我好啦，咁同埋系咯，佢叫我即系行楼梯要小心啊，咁样跟住我。突然间我叮一声，你知唔知我谂起啲咩？ 嗯， 系啦，咁啊，同事啊，新嘅工作同事，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就是、留意一下我。我公司附近咧，四周围都系楼梯。 但系你旧嘅地方都系楼梯嚟噶。 嗯，比起我旧工作地方还要恐怖， 嗯、 因为我系喺我哋新嘅工作地方咧，其实我系喺一个 上山落山都有 上山。即系我喺个，即系我喺新嘅地方，喺上面山啦，喺山上面做嘢啦，即系山即系 葵涌区啦， 葵涌区系啦， 你都知葵涌区就不嬲都系以楼梯为主噶啦，无论边个得地方咧，包括丽景、葵涌、葵芳，对上嗰扎全部都系要上上落落嘅。 系啦，咁咧我就喺即系我即系不期即系嗰啲地方做嘢啦，咁我全部即系我翻工上工放翻工放工，全部都系要行楼梯。 嗯、 我哋 咁就真系要好小心。 系啦，咁啊就即系佢话，即系佢话避到就避到，避唔到就你佢就 冇办法啦。 唔系佢话佢啊，唔系应该咁讲，我即刻咁样转翻个说话讲，即系佢讲得好婉转嘅。我记得佢哋讲得好婉转嗰日，好即系事态严重嘅时候，佢好婉转，佢就讲咗句说话，佢话。你還到就還到，還唔到嘅話咧，咁你就可能有少少又會有損傷咁啦，咁樣係啦，咁啊即係咁樣，我咁樣演繹俾你聽啦，應該係啦，還到就還到，還到就應該冇嘢嘅，係啦，咁就即係有啲嘢你要還翻俾人哋啦。 咁啊，先我諗就都係要等祖師爺處理咗先啦。 係啦，咁啊， 咁啊協調咗啦，咁跟住就要睇下下一步點做啦。 係、咁樣大家同埋。都大家放心啊，唔使担心我嘅即系各方面嘅安全。 应该就我谂就了解咗事件嘅真相之后咧，咁就应该容易解决到嘅。 系啦，早知我就。 但目前嚟讲就着量就小心啦吓。 系。 即系其实唔好讲话你，其实就各位听众都系嘅。行楼梯又好，或者做乜都好，都尽量小心。 我真系要小心，真系。 因为咧咁讲啦吓，即系。我的经历啦吓，即系咁讲，系都某程度上我都觉得系嘅，因为最近咧发生喺楼梯嘅事故咧都唔系少噶， 系 啊， 即系变咗就系、是特别系最近做嘢嘅地方，因为前排又动土啦， 嗯， 咁啊过咗去之后咧，最近又有人因为喺楼梯度就出事啦吓，咁啊咬柴啦，咁 系， 咁我跟住啱啱过去前嗰排又翻眼间嘅时候咧，就已经觉得。是有啲嘢唔妥啦，不过问题是我又讲唔到话究竟系喺边度会有事。 系 咁啊，只系话个分享就系咁嘅，就是、有一日下昼咧就因为翻眼间嘛，要攞啲物资上楼上，咁啊去到那个平时我都话好猛嘅嗰、那个储物室度啦。 系啊，我记得 咁就一开门入去攞嘢就出奇地好似雪房咁冻。 啊， 当然嗰一种冻我唔系所指嘅冷气嘅冻啦。好明显就是入骨嗰啲冻啦， 即系冻入， 即系一冻入骨就知道佢唔系嗰啲嘢嚟啦，即系唔系普通天气嘅问题啦。 系啦， 好啦，濑嘢啦，咁啊已经知道有啲唔妥啦，有嘢匿埋咗里面啦，咁但系唔知喺边度，即系喺间房度， 嗯， 就唔知边个位，因为成间房都系冻嘅， 系， 咁啊即系话一系我唔好彩就成间房都系嘢， 系， 一系咧就系佢匿埋我感受唔到， 系， 吓。咁啊，但系冇理啦，于是乎啊，就攞嘢走啦。 系啦， 但系就嗰阵时之后就第冇两日就已经知道有人喺楼梯度咬柴啦。咁，咁我就担心会唔会系有啲小鬼喺度搞事咧？ 系 啊，因为上一次同大家分享过就系关于有人过身嘅事啦。 嗯， 咁啊，其实喺回魂前同回魂后嘅时间里面咧，大家都好即系个感觉都唔一样嘅。一嚟你回魂前大家个感觉都好凝重啦。 系啊， 咁我特别敏感嘅嗰段时间，咁就要就会四围睇，四围即系了解一下究竟会唔会有啲咩事噶嘛。 系咯， 啊，咁就幸好都平安嘅，啊，冇咩话好严重到不得了嘅事情嘅，就可能都系啲小小事情咁啦，啊，都大步揽过嘅。但是在那段期间呢就总是会有一些的范围呢你一入到去就会是周身不聚财的、 嗯 啊。可能又是心理的问题啦又有可能是真的有些东西未尽啦。 咁去到咧，好啦，过咗啦，第二日我就狮子就自己攞咗啲铰剪啊，就入去啦，吓佢生前嘅住嘅地方啦，咁啊，啊入去就攞把铰剪掉落嚟，大声讲一句，大吉大利咁啊， 走， 跟住就走啦。哇！当下嗰下咧，原来真系得噶， 真系天书云散， 一掉落去咧，哇、哦！咩气都散晒， 即系嘣一声， 嗰种唔聚财嘅感觉就全部唰， 真系嘣一声冇咗咁样。 就好似我有一年，我老妈子，因为我好黑嗰一年，我老妈子攞住份八解，就一路揞就一路扫， 系 一扫咧，成个身好似轻飘飘咁噶，真系好神奇噶嗱。即系我唔知系咩影响啦，究竟系我迷信啦，定心理定咩鬼啦？就一模一样啦，嗰种感觉就系一路咁一路扫就一路讲一啲嘢啦，咁啊，跟住就真系会散嘅嗰啲阴气，嗰啲唔好嘅气啊。同样啦，嗰把铰剪其实我好 hea 嘅，嗰日其实都系，即系我唔想太过高调啊嘛，就暗地里攞住把铰剪入去，一掉低把铰剪落地下， 即系 一讲嗰句大吉大利。跟住就哇、哦，当堂好似 烟消云散咁， 即系嗰啲群众走佬咁咧散晒，嗰啲气系散晒，即系嗰种唔聚财嘅感觉散咯。 系， 即系同埋我讲过话嗰间房咧，其实系长期都有就冇噶嘛，系我掉铰剪嗰刻咧系冇咗噶。 系， 当然好快又有翻啦，一阵间又聚翻啦。 系， 咁嗰啲就唔关阴唔阴气，就本身个设计有问题啫。我觉得 系， 咁啊散嗰刻咧，我就觉得啊，都系时候了结啦，终于。 即系就系就你即系啊， 件事就告一段落啦， 系时候要斩缆噶啦。 咁就之后有冇遇到啲咩怪事咧？咁啊，其实就都主要系嗰日啫，就喺嗰间房度遇到啫。但系就苏花暂时都好平安，冇咩好即系叫做好严重嘅，都系、仍然都系啦，有啲过客啦吓、啊，即系久唔久喺呢个玻璃镜度突然间就见一见面啦吓，霎、啊、一霎咁啦啊，即系突然间好似一扎黑影飘过咁啦吓。啊啊，或者好快速咁啊，杀过啦叫做，又或者喺啲门帘后面啊，咁又会见到有人啊，咁但系入到去就完全冇晒人啦，啊，咁啊呢啲都唔，我冇乜太深刻嘅印象，因为已经开始见到，唉，算啦，司空见惯啦咁，即系就咁样样啦已经，啊，咁但系点都好啦，吓，咁喺呢一段期间咧就。大家都要注意啦，啊，因为嚟紧五月咧，过咗端午节之后咧，咁就呢、這个我哋叫做极阴嘅日子就会慢慢嚟噶啦，啊，咁到时大家就要更加小心啦。 系啊，要啊，大家都即系我谂，即系我哋是但一个或者任何一个人都系啦，自己要小心啦。 系啦，啊，我最近我行楼梯我都小心咗， 嗯， 因为我试过。临尾少少 overtime 啊，都讲少少啦。最近其实我自己都濑嘢嘅，啊，即系喺楼梯处，一嚟可能我精神唔够啦，我唯有科学啲解释嘅啫。 系、 啊，所有同事都知道我行楼梯从来好小心嘅， 嗯， 啊，即系就算系点行法都好，我都唔会跌嘅，好稳阵嘅从来都。但系就有一晚，唯独有一晚咧，好似人推我落楼咁啦，就 系、 是、突然间棘一棘，跟住就想跌。 嗯、 不过好在一样嘢，我行楼梯从来都系扶手嘅， 行 扶手落嘅，就系、是、个扶手帮咗我把。如果唔系，我谂我都碌咗落楼梯。 如果唔系，真系第二件事啫。 不过就亦都因为咁，令到我觉得就系谂起翻，即、就、系、是、最近同事喺楼梯度碌落嚟，咬到柴，跟住我就谂，哎呀，会唔会就系呢啲嘢有关咧？咁， 嗯，系啦，系，所以大家切记要即系、就是、所有 系啦，呢段时间吓，梯关同埋车关都小心啦吓、啊，因为血月嘅关系咧，其实交通嘅问题咧，大家都知道噶吓、啊，月圆咧，其实对人嘅影响好大嘅个情绪或者心理吓，咁呢样嘢揸车上面切记急躁吓、啊。 嗯， 好，咁啊，今集就嚟到呢一度啦， 好， 咁啊，留翻月尾就同大家再分享咯吓、啊。 好，咁下一次再见啦， 好，拜拜。